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对新建的平壤制包厂进行了现场指导，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负责干部随同。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满面笑容，望着工厂全景，赞赏平壤市工厂企业、乐良区党员和劳动群众，说他们把工厂建得很整洁漂亮，各建筑和周围环境都非常干净，建设的与首都面貌很协调。他查看制品样本室、剪裁作业厂、缝纫作业厂、包装作业厂、科技普及室、联合调控室、技术准备室、图案创作室等厂里各处，具体的了解了施工情况和生产情况。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说，制品样本室里陈列着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等各种男女学生书包，厂里利用我国生产的制包用布匹和各种材料，来把符合我国儿童和学生爱好和美感的各种款式和颜色的书包制造得很好。他说，从裁剪、缝纫、印刷、印染到成品等各生产工序，都安装了激光裁剪机等靠我国力量和技术制作的各种现代化设备。新建平壤制包厂实现了设备的国产化比重达到 95% 以上，这是个了不起的成就。他说，布置好技术准备室和图案创作室，使之不愧为一个综合性的制包基地，而且构筑好一种符合厂里实际情况的联合生产系统，来保证进一步圆满进行生产组织和经营管理。成品库里堆满着各种书包，原材料库里也装满着平壤金正书纺织厂和万景台革命史迹地纪念品厂等工厂生产的制包用布匹、拉链和彩带等原料和材料，这真是令人满意的。他对厂里一边修建平壤制包厂，一边一并推进设备制作和对工人的技术培训，从而在结束建设工程的同时投入生产，取得许多成就一事感到十分高兴。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说，平壤制包厂的任务是非常重要的，并为工厂提出了各项任务，即绘制特色商标的问题，致力于提高质量，以使厂里的制品成为热销商品的问题，搞好图案创作工作，实现制包的多种化、多样化和多色化的问题，深入进行研究工作，适合年龄身体上的特点来实现包类规格化的问题，认真搞好科技普及式的运营，积极爱护和管理设备的问题等。他充满高兴地说，平壤制包厂竣工投产没过多久，但已经带来了包满库的喜悦和包类丰收，可以给我国儿童和人民供应那些在我国建设的厂里靠我国的原材料用我们的双手生产的各种包了，这是多好的事，好像来到了另一个世界，看来今天是不能忘记的。他十分满意地说，给我国儿童供应靠我国的力量生产的学生制服、笔记本、教科书和优质书包，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虽然艰苦了，但做出了又一个有益的事情，就觉得满怀欣喜。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说，眼前浮现出我国儿童背着我国生产的漂亮书包，高高兴兴说说笑笑的上下学的情景，不禁感到心情高兴起来。只有我们自力生产并供应我国儿童所需的一切，才能让他们培养起珍惜自己东西的真正的爱国心。平壤制包厂是个宝贝厂家。他说，很满意地观看了平壤制包厂，厂里修建的教养区、生产区和生活区等界限明显，也有所有因素都结合得很有机，设计也好，施工也完美无缺，很漂亮，是称心如意的。他说，有计划在各道建设现代化的制包厂，是平壤市第一个举起了贯彻党的政策的旗帜，并对于平壤市党委正确把握住党所重视的问题，积极唤起群众奋起投入总动员战，贯彻执行党的思想和政策做了高度的评价。他说， 平壤市党委的干部，只要是党所愿望的事情，就高度发挥革命军人精神，率先在最高水平上一定加以完成。由于这种战斗性的工作风气，平壤制包厂这样一个稀罕的创造物是得以圆满建成的。并强调，所有部门、所有单位的干部都要深切地认识到党和革命所赋予的崇高使命感，站在队伍的前头，引导群众来积极贡献于在今年改善人民生活方面带来新的转变。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说，进入新年战斗的平壤制包厂干部和职工的斗争热情非常高，并表示期待和坚信，他们会以制作自己子女书包的心情来精心生产书包，努力尽到自己的本分，而且与他们合影留念。